下面呢，我就用语音给大家简述一下罗素到中国的这个情况吧。我先说一下哈，就这个书吧，就是英国的哲学家吧，好像他也是个传记学家，然后他写了罗素的传记和维特根斯坦的传记哈。他写的这个罗素传就是规模特别庞大吧，就是应该说是目前最全面，而且啊就是说最他对罗素的这个作品啊哈，他的这个成就啊他了解很深，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哲学方面的专家，然后他自己在传记的序言里边就是也指出了这一点哈，他说那几个传记吧介绍生平啊介绍那些趣事比较多，但是对于罗素的这个哲学理解的太少和理解的不透。然后吧他在这个序言里边他指出了一点吧哈。他说啊，对许多对罗素抱有钦佩之情的人来说啊，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去理解啊就是罗素的一些品质哈，就是他智慧超群啊，他的哲学思想明晰而严谨啊，他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但是他的上述品质啊，到底是如何与他下述的一些特点共生共存的呢？啊，就是作者指出吧，就是说罗素啊，对身边的人表现出令人恐惧的冷酷啊，罗素内心深处潜伏着啊，令人心神不安的可怕仇恨啊，就是说他指出了啊罗素啊一些让人很不喜欢的地方。罗素吧他是1920年去了俄国，然后吧到了俄国之后然后就回到英国，然后是接到了中国方面的邀请，然后好像是1921年去了那个中国。当时陪同他去的呢是他一个女友这个女友呢他当时有好几个女友哈，他本来不喜欢这个女友然后吧去俄国的时候本来吧说是带着他这个女的叫朵拉哈，但后来罗素坚决不带他，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吧是偷越国境，偷偷的在别人的帮助下进入了俄罗斯就是苏俄。罗素吧对俄国就是苏维埃俄国吧表现出了就很多的疑虑，很多的批评就是很难受。但是这个朵拉吧就是他就是跟罗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两个人就是造成了这个观念上的分歧和认识上的分歧然后吧就是说但是呢罗素吧这时候都50了快然后他就希望要孩子那其他女友都不生然后这个朵拉吧表示愿意给他生个孩子，然后他两个就决定在一起到中国去可能就这时候怀孕了，朵拉就是在这时候怀孕了，在中国期间怀孕了然后中国讲座协会邀请罗素希望罗素在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一年好像是从我还没看清哪一年的秋季可能是20年的秋季到1921年，在俄国陷入对西方文化失去幻想的心境之中在东方度过一年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然后他就带着考虑带着朵拉一起到中国去他们一到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感觉就像国王和王后一样就中国方面非常的热情嘛。然后吧就是当时吧那个美国哲学家杜威吧他也在中国罗素和杜威是在湖南省省长可能是赵恒惕吧还是谭延闿，有可能是应该是谭延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相遇的多年以来杜威在公开场合对罗素有过多次善意之举但是私下里看来他并不喜欢罗素。根据美国自由主义作家西德尼·胡克的说法，杜威对罗素的恶感始于中国，杜威觉得罗素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 这个看法有可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罗琳罗素告诉奥托林，就他一个女友尽管自己喜欢杜威超过了他在1914年见到的其他任何美国人但是现在我觉得他无法忍受就是这样。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六个月时间中好像就是罗素吧一直有人陪伴这段日子吧他非常开心可能陪伴他的那个好像有翻译吧，就是赵元任什么的但是到了这个1921年3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罗素罹患严重的疾病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卧病在床，经常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濒临死亡就差点死了。当时日本的报纸吧都已经登载了就是罗素病亡的消息然后他那个女友奥托林吧就是都崩溃了，然后就想要自杀嘛。然后罗素的哥呀还是弟弟，应该是他哥哥吧，也看到这个消息，但是他不相信就是罗素吧，他是在一个好像是一个德国人开的医院吧，还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个德国医院在北京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算是就是非常那个艰难嘛这个治疗也非常漫长非常艰难最后也算是挺过来了不然的话这位大哲学家就死在中国了。我读一遍读一段他下边的这个六月份1921年六月份罗素待在北京的浴学里努力恢复体力为返回英国的旅程养精蓄锐，一天天变得急不可耐了。6月25日他写信告诉奥托林，对欧洲人来说这个地方是残酷的，如果人身体强壮这地方充满魅力，但是如果身体糟糕这地方简直令人恐惧。然后是即便在患病之前，罗素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了折扣罗素发现对别人遭受的痛苦，中国人持麻木无情的态度。在北京罗素周围的人生活比较忧郁，但是在其他地方出现了饥荒饿殍成千上万，竟然没有人伸出援手让那些人得到救。朵拉在信中向他母亲报告这里的人对救济毫不关心，令人感到恐怖有的人根本不管自己的邻居甚至看到他们奄奄一息时也无动于衷他们反应平静麻木不仁这是可能就是说中国人有点麻木冷酷吧，可能这个应该是跟以前这个专制制度它形成的一种冷漠的心理吧和缺乏社会救济机制比如那种宗教性的那种救济机制确实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人家看到以后觉得很不好吧。然后罗素吧七月份离开中国了，然后去了日本当时日本的记者吧就是好像就是很没有那个热情过头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有点冒失吧，然后让那个朵拉吧受到惊吓就是朵拉当时怀孕了嘛罗素当时是勃然大怒那种感觉只有当初想要掐死菲茨杰拉德是出现过他就是跟那个记者就是打起来了跟那个日本记者打起来了差点。然后是1921年8月27日两个人到达英国利物浦看见朵拉的母亲冒着瓢泼大雨在港口迎接他们更有如释重负之感。朵拉回忆说，当时我对母亲的钟爱和佩服感油然而生，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下面吧我再仔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罗素的俄国之行1920年3月2日罗素完成了讲座，两周之后他给维特根斯坦写信终于随信附寄了期待已久的一个引言就是那个维特根斯坦他向他索要的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书吧要出版就是让罗素写了引言 那个时段中，罗素和朵拉一起在巴黎小住五天啊，期间讨论了他提出的度夏计划，不是啊在拉尔沃斯湾，而是到俄国去。罗素最初在二月提到这个主意啊，当时朵拉有些疑虑，我不是啊，就是完全那个按部就班的念的啊，我是挑着念的啊。3月11日至16日在巴黎逗留期间，是否去俄国啊，是罗素和朵拉常常考虑的问题，并且在两人的谈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啊。朵拉啊，他回忆道，在天文台大道啊，我们两个坐在栗子树下的长凳上，他非常兴奋，表示希望到苏联去看一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认为那场革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让此次旅行成为我俩长期关系的良好开端呢？我知道这是我们关系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时刻啊。反正嘛，后来吧，罗素啊决定前往俄国，但是呢他没有带这个朵拉啊，两个人争吵啊，其实他没有明说那个原因啊。后来吧，他想让那个克莱特啊一起去，但是那个克莱特呢啊没有跟他去，然后吧罗素是跟着一个考察团吧去的那个俄国啊。从政治上说，罗素1920年春天对俄国的希望，如果说不是渺茫的，肯定啊也带有更多的谨慎意味，与三年之前听到俄国革命消息时那种啊无限热情和乐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临时政府宣布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打算在不吞并不赔款的基础上结束战争，愿意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起工作。那些做法看来具体体现了罗素的政治理想，以几乎完美的方式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那以后，俄国发生的这一切共同作用减少了罗素对新政权的热情啊。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列宁于1918年1月解散了立宪会议，托洛斯基1918年3月参与了布列斯特利陶夫斯克条约谈判啊。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同意以赔款和吞并为代价与德国实现和平啊。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所有形式的不同政见进行了野蛮的镇压，罗素对社会主义俄国的信心啊受到了打击，但是尚未彻底破灭。其主要原因是他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明确显示了需要用某种形式的国际社会主义取代带有内在竞争和冲突的资本主义。罗素吧在那个时候没去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吧哈。即便在撰写这篇为苏联政权辩解的文章时啊，罗素心里啊也无法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他在思想上确信世界的未来依靠社会主义啊，另一方面他在情感上依然是一个信奉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从骨子里反感集体主义的精神。他与克莱特初次见面时啊，就曾经告诉克莱特说啊，我不喜欢集体主义，我认为自由是一切的基础啊。罗素还有一些说法吧，是说我喜爱的是具有个性的灵魂，喜爱他的孤独，他的希望，他的恐惧，他的激情和突然出现的虔诚之举。罗素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权崇尚铁腕组织和纪律，甚至在俄国之旅开始以前啊，他就对这样的价值观持矛盾心理。在彼得格勒逗留两天之后啊，这种矛盾心理进一步加剧啊。他说一切都应有条不紊，应该有组织和公平分配，所有人接受同样的教育，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种类的房屋，阅读同样的书籍，抱有相同的信念。罗素反思说这很平等，但是没有留下任何让人感到羡慕的余地，只有其他国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才会对此产生羡慕感。彼得格勒哲学学会的四名会员来拜访罗素 啊，罗素发现啊，这些人并不喜欢布尔什维克讲座刻板的正统观念和严格控制。其中一个人告诉罗素，关于形而上学研究领域的讲座遭到了禁止啊，理由是没有这样的学科。至少在这一点上，罗素对官方教条啊表现出了一点同情。他在日志中写道啊，就这个观点而言啊，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东西。代表团啊，在彼得格勒逗留五天啊，就是罗素跟随的那个代表团啊，罗素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他写到，这个政权丑陋残忍，但是他对自身创造的东西充满建设性力量和信仰。在为社会生活创造新机器的过程中，他没有时间考虑超越机械的任何问题。新社会的机体造好之后，将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给予他新的灵魂。至少我听到了这样的保证，我深表怀疑是否可能先造机体，然后将所需的那部分灵魂注册进去呢？罗素吧又反思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形成的氛围中充斥着实力主义啊，可能就是功利主义吧，实用主义这些，对爱情、美丽和富于冲动的生活漠不关心啊，这让罗素啊无限的郁闷。三十年以后啊，当罗素回忆起自己在彼得格勒度过的那几天的时候啊，他使用的语言更加激烈。他说啊，我当时觉得我崇尚的人类生活的一切全部遭到了破坏，为一种言辞凌厉的狭隘哲学服务。在那个过程中，数不清的苦难被强加到数百万人们的头上啊。罗素承认啊，在处理他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过程当中啊，列宁领导的政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征服敌对势力时啊，这个政府啊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力量，但是罗素依然发现啊，他自己不可能喜欢看到的东西，他的感情、他的思想啊，与这个马克西姆·高尔基啊完全一样。在彼得格勒的最后一天，罗素见到了高尔基，高尔基罹患肺痨，不停地咳嗽，但是迫切希望罗素将俄国人民的苦难讲述给全世界的人。啊，罗素写道，在我见到的所有俄国人中，高尔基是最可爱的人，对我来说啊，他是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代表团剩下的11天在莫斯科度过，在那里罗素有机会亲眼见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们。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乙戈尔王子时啊，罗素与托洛斯基有过短暂接触啊，托洛斯基给罗素留下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托洛斯基回应人们的欢呼啊，表现出了拿破仑式的派头啊。这个托洛斯基吧，他有一定的军事天才吧，然后被人称为红色拿破仑哈。第二啊，托洛斯基模样英俊，才华横溢，个性迷人啊。罗素认为，托洛斯基表现出艺术家或者演员的虚荣心。啊，托洛斯基向观众发表讲话，要求前排的人欢呼三次啊，接着号召人们与白俄人进行战斗。后来吧，罗素在包厢里待了一会儿啊，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一些被罗素描述为平庸的谈话。两天以后，罗素获准啊，见到了列宁本人啊，两个人见面。时间有一个小时。那次会见起到的作用是强化了罗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幻灭感。在罗素的印象中啊，列宁不是伟人，而是一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啊，颇像一个固执己见的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怀着非常强烈的宗教热情，让自己啊，就是列宁吧，让自己成了具体化的理论。列宁从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罗素本人提到的社会主义的所有要素，嘲笑科尔的行会社会主义对建立行会以避免独裁的想法不屑一顾。列宁拒绝考虑英国工党的议会民主信念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列宁坚持认为，无论是否取消对俄国的禁运，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都是不可靠的。 列宁强势否定可以不用暴力和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罗素离开会见大厅时深感震惊啊，他觉得列宁毫不尊重自由啊，显然对心理学见解或者想象力毫不了解啊。罗素在讲述那次会见时啊，他写道吧，马克思主义将政治领域中啊一切完全归为纯粹的物质原因啊，其整个倾向是反对啊心理想象力啊。他这个里边可能是说马克思对于人性和人的这种心理缺乏一种深刻的啊这种洞察力吧，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啊。列宁在罗素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列宁解释说，农民希望实现自由贸易，因此必须对啊农民阶级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啊。列宁想到贫农将富农吊在树上绞死的情景啊，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在访问过程中，罗素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俄国印象。在那个国家中，农民受到市民的专制统治，艺术家受到艺术俗人的专制统治啊，亚洲人受到西方人的专制统治啊。在见到列宁的次日，罗素应邀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夫啊加米涅夫的家里小住一夜时啊，这样的印象更加强烈。加米涅夫向罗素解释说，俄国人如何采取措施啊对付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啊。罗素从中觉察到啊某种无意识的帝国主义的语气啊，他不禁想到了英国人在印度的态度啊。这里就是罗素吧，可能他的这种执着吧和他的这种敏锐啊，确实是啊真是惊人的啊，或者说他真是啊一个思想家吧啊，就是他认识到了啊，或者他体察到了，就是俄国人啊，或者说俄国的这帮革命家所表现出的这种帝国主义的这种啊流露。罗素逐步认识到啊，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啊，在俄国人口中 85% 是农民啊，但是政府代表的仅仅是工业工人和城市人口的利益啊，甚至可以说啊，他没有代表所有城市居民的利益，仅仅代表在城市人口中占少数的共产党员啊。罗素估计在 1.2 亿人口中，共产党员只有50万出头啊，代表了这群人的利益。罗素写道啊，一般的工人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奴隶啊，根本没有从专制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感觉啊。罗素认为这个政府没有垮台的唯一原因是他拥有强大有效的警察力量，拥有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军队啊。这个还又是让他说对了，当时啊还有啊这个契卡的那种秘密警察啊。罗素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好奇心啊与日俱增，很想亲眼看一看大城市之外的俄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政府安排他们为期5天的旅营，沿着伏尔加河从夏洛夫格罗德一直到萨拉托夫，途中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停留，可以与遇到的农民和村民自由交谈啊。诶，这还表现了啊这个列宁的某种自信啊。而且当时他同行的人里边吧，有一个小伙子吧啊，生命生得很厉害，差点死了，但是呢这个家伙居然对俄国充满了好感。罗素在一天深夜下了船，独自一人游荡啊，看到了一群人依偎在一起，他们可能是逃避内战的难民啊。罗素他就写道吧，我悄悄地上了岸，发现沙滩上有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有点像流浪汉，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饱受饥荒之苦，每个家庭围成一团，周围是他们随身家当，他们有的睡觉，有的一言不发，用树枝点起小小的篝火，火光忽隐忽现，映照着古怪男人的长满络腮胡须的粗糙面孔， 映照着身体强壮、神情耐心的淳朴女人，映照着和父母一样动作缓慢、死气沉沉的孩子啊，他们肯定是人。然而对我来说，和他们接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越过啊，与狗、猫或者马打交道的难度啊，超过与狗、猫或者马打交道的难度啊。罗素知道啊，那些人在河边日夜等待，希望找到一条船，将他们送到别的送到国家的另外一个区域去啊。有的人可能在等待中死去，所有的人都将备受饥饿和干渴折磨，备受中午烈日的烘烤，可是他们的苦难无人讲述。1917年那罗素曾经指望俄国革命提供新的信息啊，以便治疗战后欧洲的累累伤痕。这时罗素认为布尔什维克政府仅仅是欧洲所患疾病的另外一种症状，一种特别突出的症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对立的东西，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那种深度疾病的两种孪生表现，都与旨在实现工业化的轻率、疯狂的仓促之举有关啊，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而已啊。这里我自己真要插两句了，他这种论断还是真的还是非常睿智的啊。就是说，你看列宁的这个苏维埃俄国吧，或者后来的包括中国，他们就是说追赶型的工业化哈，他们不顾一切的实行工业化、重工业化。一种那种不顾一切的这种赶超心态啊，这种压力吧，我认为它来自于啊先进国家对后发国家、后进国家的一些压力啊，就是说形成了一个挑战，然后后发国家啊、后进国家吧，它就会形成一种应战的姿态啊。这种应战的过程当中吧，会产生一些啊，就是像有的是像日本这种啊，就特别接受啊，但是它这个日本嘛，它这个里边它也有一些啊，先是啊，比较谦虚，后来吧就比较自大啊。然后像一些国家吧，它也产生一些特别封闭啊的想法，有的也特别狂妄啊。反正有的吧，比原来都要封闭了啊。像现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哈、啊，然后甚至来说中国啊，实际上也有一些啊这种啊，就是还是有一种封闭的心态啊。当然，上面我说的可能就是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或者不是特别准确啊，大家可以啊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重大的啊。受他们一行人吧啊，到了一个地方啊，一个城市吧，河边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叫阿斯特拉罕啊。罗素宣布那个地方更像地狱，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到的任何恶劣境地啊。小城的供水取自河流，船只在那里倾倒垃圾啊，每天街道上都有积水，滋生数以百万计的蚊子啊，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啊罹患疟疾。城里没有排水系统，在城市中央的一个显眼地方，粪便堆积如山啊，瘟疫流行啊。罗素回忆说，苍蝇四处乱飞啊，吃饭的时候不得不用桌布盖住食物，人不得不钻到桌布下快速地吃上一口，一旦掀开桌布，食物上啊立刻就出现黑压压的一层苍蝇啊，根本看不清下面是什么东西啊。这说明了这俄国的一些落后吧。1920年6月16日啊，罗素啊他们一行人嘛抵达塔林啊，那个生病的那个人叫艾伦嘛，他留在那里调养啊，其余的人啊就去了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啊。在斯德哥尔摩啊，罗素分别给克莱特和奥托林啊，都他两个女友啊写信，表达他在俄国时无法见诸文字的感受啊。上面说了，你看这个地方就提到了啊罗素的三个女友啊，同时期的三个女友，谈到了幻灭感给他带来的彻底冲击啊。罗素告诉奥托林啊，俄国之行是他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但是啊罗素认为那次访问给他带来无限痛苦啊，部分原因啊是那个艾伦的病痛啊，然而主要原因啊是啊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政，主要原因是他对 布尔什维克的憎恨。罗素说，俄国人没有给人啊留下任何自由的余地。罗素觉得那部机器的重量给我以窒息感和压迫感啊，仿佛身上扣着一件铅制的长袍啊，就是铅做的长袍。罗素在给克莱特的信中说啊，布尔什维克政权十分恐怖啊，难以言喻，我祈求上帝再也不要再见到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啊。啊，好的，嗯，下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吧。我这里就说吧，刚才这个顺序有点颠倒了，因为他是先去的俄国，后来的中国啊。然后吧，就是在罗素去俄国的同时吧，他那个女友朵拉啊，算是偷渡过去的，跟着一个好像也是一个什么团体吧，一个宗教团体吧，好像偷渡到俄国去了，在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啊，但是他也算是化险为夷啊，后来又回到了英国啊。好的，谢谢大家。